开播了。 生活麻辣烫，越听越有味儿。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99。 老爸，银行车险就是圣诞老人每年都来送礼物。 今年验送，春节前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电话报价就送安一行三次洗车服务。 4088-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抗日英雄王二小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还是众多小英雄的群体形象？ 所以说这个形象它既不是山东的，也不是陕北的啊，也可能不是河南的，不是辽西的，因为每一个地方都会有这样的好孩子。 每天日理万机的国家领导人，对于家乡又有着怎样的情怀？ 总之当时他就说了一句话啊，回到这里就等于回到家了，请代我向家乡人民问好。 揭开尘封的旧事，闻听历史与回忆，欢迎收听旧闻节目《往事》，声工厂出品。 第十集，1943年初，经朋友介绍，郑日光来到安徽宁国，加入忠义救国军突击大队。他们先在潘家村进行训练，内容主要是进行爆破。训练结束以后，就被派往江苏无锡、江阴、常州一带从事敌后破坏活动。他说，我们的大队长叫包延民，小队长叫吴朝泰，还有一位江苏战友叫孔文辉。我们活动一般以小队为主，主要任务包括破坏日本人的军火库、桥梁、营房等等。爆破排的人是精选再三才能入队的，进去要宣誓不出卖组织、不出卖战友、不投降、不退却、不打败日本鬼子不回家，当然违反了就要就地枪决。我们炸过日本鬼子的仓库、桥梁以及军营，我们的炸药、定时器、雷管都是由军统系统提供的，我们没有枪，因为用不着。我们现在还会剪切炸，剪切炸就是在钢梁的两端放上炸药，稍微的交错捆绑，用两个电雷管分别插入，同时起爆。这种爆炸在钢梁的两边同时起爆，产生的剪切力非常巨大，瞬间切断受力的钢梁，使建筑物的受力点失去支撑力，随后产生连锁反应，使桥梁坍塌。我们炸侵华日军的常州军用仓库就是用的此项技术。日军常州仓库是京沪铁路公路枢纽的重要军火仓库，我们忠义救国军侦查了很长时间，得出了结论，如果炸掉此仓库，日军会在数月内军火亏空，影响战斗力。常州的军火仓库每天有大量的货物进出，日本鬼子都是抓中国苦力干活，我们忠义救国军五人进去干搬运的活，干了两个月，终于侦查清楚日寇的油库、弹药库和中枢铁轨运转站的位置。日寇的军火仓库戒备森严，中国人不可能接近，但是日寇的油库可以接近，只要油库爆炸燃烧，就有可能殃及军火仓库。我们五人中有个头是个中尉军衔的爆破能手，他决定带少量炸药进去，用剪切爆破技术炸断油罐油管，引起火灾，从而达到破坏日军军用仓库的目的。 炸药雷管定时器一共是几斤重，我们捆绑在小车的车轴上带进去。我拉着空车进去，而东西呢在板车的车轴上捆着。日军仓库门口有碉堡，有机关枪，有六个日本鬼子严密地搜查每一个进去的苦力。我天天去干活，日本鬼子看我也是面善面熟，因为我见日本鬼子就撅着屁股鞠躬，所以没怎么查我就进去大门了。事后一想真是可怕，如果查出来所有的中国同胞50多名苦力都会被日本鬼子杀害的。挨到那天晚上，日本鬼子要赶我们这些苦力出仓库之前，我们悄悄在油库安放了定时炸弹，出门再被日本鬼子搜查一遍。我微笑着向日本鬼子逐个撅着屁股鞠躬，日本鬼子摆手对我说：你的开路，开路的。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的夜晚特别黑暗，老百姓甚至连油灯都点不起，一片的黑暗，一派死气沉沉的，只有天上的繁星一片光芒，苍穹无限。就在这时，江苏常州日本仓库传来连续爆炸的声音，接着火光冲天。在那黑暗的夜晚，常州老百姓家家户户都跑出家门看日本兵仓库的火光，每一个人的脸上都被闪闪烁烁的红光映衬出微笑中的希望。正日光五人刚刚走过一条河边，河水中映照着日本兵仓库的火光，大家拥抱握手拍肩膀，大家都说我们还活着，我们完成了任务，我们没有被日本鬼子查出来砍头枪刺挑死，我们回去还可以领到一块信大洋，关键我们还要努力，日本小鬼子不离开中国，我们只要是活着就接着炸他们这些狗娘养的。我了解到郑日光在抗战胜利后就回到家乡以种地为主，解放以后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三反五反运动、文革运动中，由于郑日光太老实，所以呢他都没有列入这些反革命的行列。这次采访过程中，同去的我们爱老兵网的负责人裘黎阳先生给92岁抗战老兵郑日光5000元的资助，并且告诉他马上藏起来自己花，以后啊还有，因为你们在抗日战争中啊，在我们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你们曾经挺身而出和武装到牙齿的侵华日军作战，你们有功啊。我们爱老兵网负责人裘黎阳先生、浙江江山王俊先生和郑日光老人握手。这篇采访写于2013年10月3号。2013年9月21号，我们爱老兵网的负责人裘黎阳、王俊、吴元等人看望了江山市周新宇老人。96岁的周新宇在1936年就参加了国军，1937年他在南京保卫战中和德国援助中国国军的德国士兵一起击落了一架侵华日军的飞机。在1937年12月13号南京大屠杀爆发之前，周新宇和德国援华军士一同撤退到后方。裘黎阳先生还筹集了善款5000元交到96岁的周新宇手上。周新宇虽然病情较重，进入失语的状态，但是他还能用简单的表情手势动作表示谢意，让人看了心酸。战后68年，当国军抗战将士即将消亡之前，浙江还有不少地区的民众自发地表达出对参战抗战老兵的关爱之情。像浙江的林华强一行年轻人，像浙江永康的林帆荣先生，像浙江宁波的陈刚一行，像浙江江山的王俊等人，像台州的老鹰，没有他们，几百个亲历抗战的老兵们将在一片消沉之中淹没在 抗战历史的往事中。历史如果是一条长河，当它的某一阶段缓缓流进我们的面前时候，我们在时代旖旎的风光中放入我们心中的风帆、鲜花、祝福、关爱和爱心，不是很美好吗？我们中华民族灿烂悠久的文化源远远流长，仁义礼智信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精髓。战后68年，如果中国的青年们也麻木不仁、唯利是图的话，抗战先烈的血岂不是白流了？96岁的周新宇曾经是国军的抗战老兵，侵华日军实施南京大屠杀犯罪之前，是国军实施的南京保卫战。在南京保卫战中，周新宇是炮兵，他就亲手打下过一架日寇飞机。我们在采访他的时候，他说道，1936年进炮兵学校干部训练班学习，半年后毕业，淞沪抗战以后南京危机，那时候啊，南京政府还没有撤退，我们部队要守卫南京幕府山要塞炮台，我们使用的高射炮是德国的88毫米口径的克鲁伯，军事顾问也是德国人。德国顾问看我顺眼，就拉着我找教官，说道，这个兵我喜欢，让他到我的炮台来。一个炮台8个军人，我是第一炮手。1937年12月初，侵华日军飞机天天来南京轰炸，我们炮台击落一架日寇飞机，当时德国顾问非常的兴奋，他拍着我的肩膀说，哦，上士，这架飞机是咱们俩打下来的。周新宇所在的是幕府山甲一炮台，不久甲二炮台的德国教官也不得不承认，那架俯冲投弹的日机是甲一打下的。我问周新宇老人，那么有什么奖励吗？周老回忆说呀，司令下令晋升我为少尉，晚上队长亲自买酒菜来我们炮台。我问周新宇，南京大屠杀时你们在哪里？撤退了吗？周新宇回忆，从南京撤退时经过要塞司令邵百昌中将、参谋长曹友仪批准，德国顾问和我与他同行撤退。司令说，留着这个兵，没准以后他还能打下日寇飞机。我问周新宇，还有许多炮台吗？还有几位德国军事顾问？周新宇回忆，南京有很多炮台，这些炮台都是清末民初所建，后来因为抗日战争的需要，国民政府又进行了修建，除了修建老虎山炮台，还有乌龙山炮台、狮子山炮台、雨花台炮台、马鞍山炮台，共5处。抗战时期他们都立过赫赫战功。1937年12月10号，侵华日军向南京城进攻，幕府山炮台的高射炮阻击日寇飞机，乌龙山炮台处于最前线，用火力阻止江面西进的敌舰。幕府山炮台击落日机1架，击伤日机数架。乌龙山炮台的猛烈轰击一度迫使日舰狼狈地撤退，躲在乌龙山炮台最大射程以外，不敢贸然前进。当时乌龙山上的高射炮也对进入南京上空的日军飞机给予了还击。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虽然乌龙山以及雨花台等地的炮台进行了反击，但是中日整体军事实力相差太大，加上高层军事指挥不当，南京的炮台总体上并没有发挥出太大的作用，最终南京彻底沦陷。从杭州来的吴元先生，从浙江来的娄藩荣先生，从浙江江山来的王俊先生，外号叫土豆的先生，我们大家一起在96岁的抗战老兵周新宇家门口举办了一个授勋仪式。我是退役军人，我高声喊，稍息，立正，报数。96岁的周新宇站不直，他需要拄着拐杖才能站好，但是他洪亮的报数一。96岁的抗战老兵周新宇往两边看了看，笑了一下， 一脸的慈祥，确实没有二三四五呢。亲历抗日战争的老兵不多了，尤其是亲历75年前南京保卫战的国军老兵。我们把中国老百姓制作的抗战胜利勋章挂在了周新宇的胸前，周新宇老兵自然很高兴，我们大家还和他老人家合影留念。二战是一部浩瀚的书卷，中国抗战也是一部苍天巨著。随着战争亲历者的自然消失，这些巨著将合上最后的篇章。战争的是非曲直将留给子孙后后代代去评说，而能留下只言片语的相关故事，我认为还是有些许安慰的。此篇采访写于2013年10月7号。2013年7月，龙陵县政府邀请我参加在龙陵县召开的龙陵县抗战文化暨松山战役遗址保护与开发研讨会。与会期间，宣传部的朱主任带领我们采访了1902年出生的少校军医傅新德老人，还带我们采访了原贵州籍老兵李文德老人。朱主任对我说，龙陵县委与侵华日军作战的松山旧战场上还顽强生存的原远征军抗战老兵仅有两人了，原来还有一位，但是他的女儿把他接走了。这次参会使我又一次有幸登上了中国远征军歼灭松山日寇的松山战场遗址。滇西抗战专家、解放军学者于戈老师曾发表著作《1944松山战役笔记》一书，他在采访期间曾经记录了相关还活着的老兵，目录如下：炮兵第十团第二营第四连装填手董启超（括弧龙陵），炮兵第十团第一营第二连连副严启智，炮兵第七团第一营第三连连长宋宝恒，第71军山炮营第二连中尉观测员王荣年，第71军新28师第84团第一营1连3排排长李如，第71军新28师第84团第一营2连上等兵孟存美，第71军新28师84团第3营第9连连长金城，第71军山炮营第2连上士通信员王树勋，第8军军部上校副员李进轩，第8军军部上校副员王光伟，第8军工兵营中尉排长鲍直才，第8军军职战防炮连第1排中尉排长王文光，第8军工兵营第2连1排中士班长罗长庆，第8军工兵营第1连3排7班士兵张宇富，第8军荣誉第1师第3团上尉副官崔继胜，第8军荣誉第1师第3团第1营2连下士班长崔华山，第8军荣誉第1师第2团第3营机枪第3连上尉连长黄天，第8军荣誉第1师第3团第3营7连中尉副连长杨金济，第8军第103师第307团副团长陈一匡，第8军第103师第308团第2营第1连炮排排长杨克南，第8军第103师第308团士兵袁德军，第8军第103师第309团卫生员李文德，第8军第103师第309团火焰喷射器射手蔡志成，第8军第82师第246团第3营士兵高有望，第11集团军司令部参谋周闯，第11集团军司令部参谋处上尉书记官林峰，第11集团军军医院少尉军医傅新德， 美第十四航空队中美混合联队第22轰炸机中队飞行员龙启明，第六军新39师少尉军医黄执中。相关人员有昆明防守司令部训练教官洪少坤，龙陵县腊猛乡大亚口村村民李正早。以上名单为解放军学者于哥所记录的相关松山战役的军人姓名。我在1999年和抗战馆的同事胡浩一起，在滇西抗战学者沙碧禄、陈祖良的引导下，跟着宝山市委宣传部派出的领队李义钦一行人，采访过多位于哥所说的松山战役老兵。还有一位叫林玉琪的老人，是广州黄埔军校同学会介绍我采访的，他今年99岁，依旧能够思想，能走动。他是黄埔军校16期步兵科毕业的，打松山战役时他是营长。我是和宝山电视台蓝天一起采访董启超的，董启超是河北保定人，他委托我找他的儿子，他的儿子是77事变以后生的，他随部队南下一直打到松山。采访张宇富时，我带傅新德一起在龙陵宾馆用餐，旅日南京学者朱红带着朴永新从平壤路过北京时，我们一起在北京站用餐。2000年，我和抗战馆胡浩一起采访过李正早，是我提问胡浩录像。于哥曾经邀请我一起到松山听鲍植才讲一讲松山的爆破，而这一次龙陵县宣传部的朱主任告诉我，龙陵县内仅有时年111岁的傅新德军医少校和84岁的攻打松山的远征老兵李文德健在了，这让我很是吃惊。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旧闻节目《往事》，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的更新，精彩好故事尽在声工厂。 违章了我不知道，驾照差点被扣掉。 别急，查违章就用平安好车主 APP， 快速精准，覆盖全国。 4080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49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冬天来了，企鹅不怕冷。 还有咱家的汽车也不怕冷，因为有了长城润滑油发动机冷却液。长城发动机冷却液专利技术，让您的爱车安全过冬。长城润滑油。

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北京时间22点整， 记忆